哋唔可以活在歷史嘅過去，因為世界不斷喺變之中，而到了今日更加變得快。 咁其實我哋學歷史嚟有咩用呢？ 其實過去、現在同埋未來係連貫一體嘅。我哋唔了解過去，唔了解歷史，我哋冇辦法能夠掌握現狀，同埋咧係放眼未來。 逢星期三8:00，何俊仁、劉世良還看歷史。 我即係話點解呢個一地兩檢係木馬屠城咧？嗰個影響唔單止咧，就係頭先大律師公會發表嘅聲明，我相信大家聽眾都可以詳細啲睇下。其實即係中英文嘅聲明裏邊咧，其實講得相當詳細，亦都冇其他嘅政治語言。 5-6點嘅佢講咗， 全部都係好 precise 嘅法律語言嚟嘅。即係話第一，基本法講到明，全國法律係唔喺香港唔需要唔適用嘅。好啦，而家佢就將個意思扭曲為。只要不是全港性推行，在指定地点就可以推行了。这个就是第一个冲击。就是说将来大律师公会的声明都讲是不是可以指定在终审法院里面行大陆法呢？是。很恐怖的，如果是这样，他只要说我不是全港性，我指定某一个地域就不违反基本法。这个是违背了我们一般去 interpret 这个基本法那个条文的常识来的。是吗？我们就是说我买了个单位。個單位就係話呢個範圍就係你嘅， 係基本法裏面 有地界，我哋即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嘅範圍， 有個範圍 㗎嘛，憲法裏面寫得好清楚㗎嘛，係既定清楚，跟住先 可能就係話佢偏幫就係邊一個區就得，係 啦， 全部唔推行就冇問題啦。 喺呢個範圍裏面就實施一國兩制，嗰個制度就係行普通法，個法制係同大陸行大陸法嘅係唔同㗎嘛，係。 咪咯， 係好清楚嘅， 所以我就話佢完全將嗰個福田邊檢搬嚟。在香港市中心做，然後全面實施內地法律，這是一個政治決定，亦都是第一，除了面子之外，我覺得亦都是政治的需要，包括就是不需要再洗頭艇了，不需要李波事件這些東西，不需要再用強力部門了， 方便地夾到你去九龍就可以了，西九就可以了， 喂，那裡在行法律，他只要夾了你去那個西九那個站就可以了，跟著就上高鐵，在那個站裡面那層就已經是行內地法律了，即是說你的手機裡面的 WhatsApp，如果有個群組，你係 at 咗阿范國威，范國威喺度講緊呢個重判維權人士唔啱，拉得你噶咯喎！我講真噶，唔係講笑噶，因為嗰個位係行全國性法律噶嘛，所以大家小心啊！你唔好隨時去嗰度 shopping 啊，大佬，你入錯咗嗰、那個口岸。指定嗰個範圍就行全國性法律嗰個範圍。 Element 附近都唔好去， 就拉得你噶啦，我覺得。 商場都唔好去咯，喺嗰個附近係。 係咪先？即係你諗下，係完全係會發生嘅喎呢樣嘢。第二樣荒謬嘅地方咩咧？就是、人大常委通過決定，就係話呢個安排符合中國憲法同埋基本法，仲要促請特區政府盡快落實安排。啊，咁啊得噶啦，佢話符合就符合。呢、這個先就係最關鍵嘅問題。就是話人梁愛詩也好，而家嗰扎左狗全部都係講就係話人大話咗符合咪符合咯咁樣，呢、這個咪一國嘅權力範圍啊嘛，就係咁講啊嘛。喂，大佬，基本法裏邊講到明嘅喎，嗰、那個符唔符合基本法嗰樣嘢本身喺過去1997年之後個 practice 裏邊嗰個審查權，其實喺香港終審法院裏邊係有權嘅喎，呢、這個違憲審查權。即係有冇違反基本法呢樣嘢啊？唔係話你人大常委話係就係嘅咯。如果是这样的话，还要他的决定是没有任何理据的，这下才恐怖。 基本法里面没有这样写法，是由人大常委说了算这个这样的写法的。 没有这个写法 的。 而且说了算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说了算的，他现在是人大常委说是就是，他连理据都没有。 他不需要有法律基础。 他不需要，他完全没有那个条文里面，那个人大的公布里面是没有讲到究竟这个决定。符合基本法哪一条，法理基础在哪里， 没有讲法理基础， 完全不提 理据， 完全不提，即是说以后那个恶劣的情况将会去到是什么呢？只要共产党将国家安全法引申来香港，人大常委通过打龙通嘛，因为全部后面都是共产党一条友话事的嘛，是不是他两套班子来的嘛，跟着说、啊、没问题、啊、确认没问题生效，特区政府尽快落实 符合基本法，冇违反基本法，唔需要向你解释有啲乜嘢嘅理据。 咁我就觉得你不如唔好再搞一国两制啦，你就废埋林郑月娥，你北京派个人落嚟做特首啦。我觉得就，亦都唔需要咁虚伪啊。我觉得， 所以林郑月娥就唔好又懒得戚咁讲话，今次呢个嘅人大常委嘅议决咧，就系呢个点讲啊，大好事啊，系吓。 喂，大佬，我成日都話咁多任特首嚟講，上任以嚟真係賣港求榮嘅，我覺得即係我都唔想用咁激烈嘅言論，但係我覺得呢個林鄭月娥就係咁多任特首裏邊係最成功賣港求榮嘅。我想問下你為乜咧？你為自己仔女啊，定為香港人啊，定為老公？你為乜咧？真係係咪？明明呢個一地兩檢嘅安排是有可以有其他方式去做，你竟然配合做一个最恶劣的方法去做，而这个恶劣的方法就不是只是开了一个大窿，很多人说是为基本法开了一个大窿，我觉得不是， 成部废了它， 而是整个基本法废了它， 现在是香港行一国一制而不是一国两制，因为一国两制已经不存在，根据人大常委现在这个处理行到高铁一地两检的草案、嗯、三步走里面只是第二步， 第二步就 影响了嚟紧2018年的第一季第二季交到去立法会的本地立法的时候已经影响了他们，还有日后亦都空埋香港的司法机关、嗯、如果你是胆敢地是去接受一些现在有三个香港市民是就这个一地两检是去进行这个司法复核嘛、嗯、是不是，那人大常委呢还可能呢日后呢是随时是去释法这样。 喂，这个其实是越来越核突了，张会我告诉大家听，这个第一步来的、 嗯、 如果将他面对终审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包括市民的司法挑战、嗯、而他一定会用尽政治压力逼终审法院就范，如果终审法院不就范，好像当年的这个李国能啊， 李国能吓， 就呢个嘅双非儿童系嘛， 系嗰阵时嘅 咩啊？吴嘉玲案 吓， 作出一个嘅裁决系同呢个人大决定系唔同。 1999年嘅吴嘉玲案吓，当其时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 人大释咗法啊嘛， 系啦， 即系嗰个阿叶刘淑仪做保安局长个年代， 系啦， 就系嗰个嘅即系。雙非的問題嘛， 是李國能咧就話咧，特區的法院咧係有權係去檢視人大又或者係人大常委會一啲嘅行為，到底係咪同香港嘅基本法係去相符？ 嗱，點解咧？就係、是、因為人大嘅凌駕性，當然係有佢嘅所謂表面嗰套喺中國憲法裏邊嗰個嘅地位，大家都知嗰個係寫出嚟嘅假嘢嚟嘅，後邊控制嘅共產黨。但係佢表面上講到人大就有絕對嘅權力，但係人大。的權力在跟香港基本法的關係裏面是有明確的規定的，即是說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大律師公會的說法是不可以憑空和行使權力，其職能及權力是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67條，其對香港特區可行使的權限是由基本法第17、18、20、90、158、159、106160同埋附件1附件2所赋予同埋規限，即係話李飛所講嘅一言九鼎咧，呢個係錯嘅。人大同香港可行喺香港問題裏邊可以行使嘅權力係有限制嘅。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就特區事務作出任何決定，最重要呢句必須依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基本法的上述條文， 因為人大常委而家今次呢個議決喺基本法裏邊係冇呢個地位，點解日後有人就可以去挑戰一地兩檢呢個草案裏邊嘅法律基礎，就係咁解啊嘛，係嚇佢而家係建基於就係話我唔需要解釋係嚟自人大嘅決定，但係呢個人大嘅決定喺基本法裏邊冇寫得好清楚，冇基础嘅，咁咪可以構成 根本佢而家就夾硬嚟到一個地步係咩咧？佢連解都費事解嘅，嗰種 arrogant 啊，嗰種傲慢同埋嗰種嘅不屑啊，我都費 Q 事理你啊！而對人大呢種傲慢與不屑全面配合嘅咧，就係呢個林鄭月娥。圣诞节坐高铁全家去桂林，为乜咧 ？sell 高铁， 仲喺度继续 sell， 系啊，仲喺度继续 sell， 系嘛？我想问一下呢个郑若骅新任律政司长接咗袁国强呢个咁嘅烫手山芋之后上场，点样呢一场仗点样过立法会？话俾你听，你问下自己，你呢个法律专业，你自己点面对自己嘅专业嘅良知？ 系你所属嘅专业界别里边其他。 系啊，你 大部分嘅人吓，根据佢嘅专业判断， 佢根本唔俾路香港呢边走啊！包括郑若骅，包括汤家骅，以至于林郑，共产党都唔需要都费事俾路佢哋行。你照顶 啊！你坐呢个位，你接任呢个位，如果你要做律政司司长，你系咪胆敢系将你自己过去 因為你的專業的操守，你的專業是令到你成功而得到了現在這個社會地位，被政府垂青揀選你做律政司司長，你是不是願意作出這樣的犧牲？做就做律政司司長，但是呢，其實你是容許在你眼簾之下的一地兩檢關、一地兩檢這個草案是破壞香港的。 所以我就說任何香港，我剛才說話不是晦氣說話，為什麼不是直接由北京委派特首？你明白嗎？你這樣去令到這些人不斷在香港人面前做一些賣香港利益的港奸的行為，其實他們落任又好，什麼都好，其實已經是顏面何存，包括 袁國強都是。與其是這樣，為什麼你自己不北京派人下來做律政司呢？橫掂你自己都已經做了後面那一套了， 撕破面皮， 你 扯爛塊面， 也都不介意露鞋了， 已經那麼噁心， 底褲又不穿，吊吊揈周圍走了，你這麼喜歡露鞋的話，你不如露曬，我就說 是吧，整個政府你去組織咯，我覺得為什麼要香港人參與呢？是吧，你當香港是殖民地奴隸就行了，是不需要的，我覺得是吧，為什麼要這班港奸呢？喂，既然這班港奸，港奸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他兩面討好，好像英治時代那樣， 即是繼續扮這個專業人 士，小罵大幫忙，英國佬也用一套文明的方式就去給位這些這樣港奸，就是說大家做好做醜，他又不會去到那麼盡，又不會做到那麼絕，咁呢班建制派、商界、專業界別、大律師公會全部有位行，咁先至可以協助政府去說服市民接受政府嘅施政。呢、這個就係英治時代嘅方法。而家既然你共產黨嘢嘢都兩劍，你粗暴到咁嘅地步嗰陣時，呢班港奸係死緊嘅，我覺得 好肉酸，一樣肉酸。 你明唔明啊？因為你老細核突啊嘛。你老闆重口味嘛， 他還要更加比老闆噁心， 你只有比老闆更噁心你才做到事嘛，而是人都看到你噁心嘛，沒人相信你的，你通家華就是 老闆要露鞋，你就在旁邊 拍手， 不是 啊 露得好露得妙， 如果老 闆 是不穿褲的話，你可不可以穿底褲？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如果 老 闆 未來已 經除定褲，如果你非不穿底褲周圍走的話，你律政司鄭若驊可不可以自己穿底褲周圍走？然后你相信这套叫《国王的新衣》，习近平、李飞这班人呢是穿得很漂亮的，只不过你看不到而已，现在是这样嘛， 不断帮他们解说，不断帮他们兜 底，整班这些社会精英就是《国王的新衣》里面那些裁缝啊，那些身边国王身边的大臣啊，那班人嘛，就是什么呢？就是怕如果我说国王没穿衫呢，不行的，这样怕他怪罪于你嘛，是吧，哪个都说挺可悲，港大法律系用納稅人咁多錢去栽培出嚟呢啲嘅大律師，係咪？今次起碼大律師公會講翻啲人話。 啊，不過同選舉可能有啲關係。 喂，大佬，你其實咁 obvious， 我覺得 即係太遲啦，已經係遲咗好多噶啦，應該早早啊。 佢一路想揾位走，揾位走嘅意思咩咧？我覺得袁國強，我覺得亦都一路咧掹住大律師公會，就話喂唔好咁早表態住，唔好咁早表態住。我所知就係咁，就一路希望 lobby 共產黨，就係話做好做醜，揾翻個基本法。 廿条 系啦，求挑期、 啊、就唔好用而家呢种即系更加核突嘅做法， 攞基本法嚟做包装。我觉得袁国强呢啲港奸咧，就系港英时代嘅港奸嘅方式。但系咧，佢唔知道咧，当老细换咗之后咧，口味都转晒嘅。以前老细就中意 romantic， 揸住杯酒朗下朗下咁样，先至呃个女仔上床。而家呢个就唔系嘅，其实而家呢个就中意自己唔着衫周围行。 哦、 然后 房都唔使入， 拣啱边个就即夹埋，其实就系咁啊嘛， 即好似野人咁啊，以前攞住支狼牙棒见到你咁啊，剥低你咁啊算。 所以点解我哋以前 即系剥匀嗰个剥啊？ 僆仔年代成日话即系剥嘢就系咁啊，就系、是、野人咁啫嘛，攞碌棍剥咗你之后拉入个山洞。 啊，以前野人真系咁噶， 系啊， 真系咁， 所以叫剥嘢咯。 系， 咁所以我就话，如果呢个咁样嘅情况系一路继续落去嘅话咧，其实你呢班港奸都冇位企噶嘛。你的政府其實沒位企的，那其實為什麼你不豁出去呢？喂，如果是這樣，不如你來銷售了、我們不做了，是不是？我覺得現在這班人仆街在什麼呢？他連這個這樣反抗的勇氣都沒有、以前有些東西他硬硬來的話，黃仁龍的年代他會 say no 的，其實 是不行的，我們不可以這樣做的、是會絕對會 say no 的， 調回頭可能還做一些遊說，千萬不要啊，這樣是會影響政府、影響特區、影響中央政府在香港人心目中的位置啊，這樣這 個絕對，所以我就說一地兩檢這件事絕對不是說、方不方便、起一條鐵路浪費不浪費錢那麼簡單、而 而是我覺得共產黨是有意識揀了一個最惡劣的方法去進行這個操盡 horse。 不是只是陪了夫人又接兵，又說這個毀家滅村，趕走了蔡元村的人，不 是只是那樣東西，我覺得 650多億跟著超支延誤去到現在接近900億、名為這個集體運輸系統，香港有史以來最龐大最昂貴的鐵路系統，但去到最尾呢，就因為這個所謂效率的問題、經濟效益的問題呢，就不如我們在香港西九實施了一地兩檢。不是，原來處心積慮去到最尾呢，就是用一地兩檢的草案呢，是去體現，是啦，去摧毀基本法而引入一國一制。 萬歲的情況底下呢，就摧毀一國兩制，摧毀基本法。咁而好多人呢仍然繼續係視若無睹，我覺得。係咪咁，即係我覺得個代價其實係好快會見到嘅。風水佬呃你十年八年，我覺得。但呢個一地兩檢之所以咁惡劣呢，我覺得。是真的，我覺得惡劣過23條立法。23條立法是本地立法來的嘛。那條白紙草案 是董建華提出來的嘛。今次是完全由單方面由共產黨操作，然後搞完了閹割，不是閹割基本法，是廢了基本法。 差不多燒了它不 就。然後跟著就說你吃吧。 等我來吧，這樣是我一言九頂，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這樣，你吃吧。那你如果不吃那些呢，跟著呢你說喊不好都不行了現在。 不可以不嗌，嗌咗你就系脑袋灌水啊！而家话你 系啊，跟住又话你反中乱港，又话你港独，又话你成啦，系咪？又话你呢、這个蔑视呢个中华人民嘅呢个伟大嘅复兴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就一成套嘢吸落嚟。咁所以我觉得就好多人话喂咁冇用嘅，有咩方法嗱？我觉得尽力而为嘅啫，即系你咪大家点讲啊？即系我觉得多多少少我都觉得已经去到而家嘅地步，有个心态系咩咧？就系含包散。即是你委曲求全咧，冇意思，我覺得。 就是要香港人哀莫大於心死，要香港人有強烈嘅， 就要我覺得就 要香港人要麻木， 就是要逼到佢釋法。我覺得真係啊，逼到佢釋法， 即係讓佢走出國際。 冇辦法噶，我覺得你因為你而家大家佢唔俾位你哋行嘛，根本唔俾位香港呢邊行嘛，佢封死曬啊，其實係係嘛，全部用最惡劣、最核突嘅方法。咁你唯一方法。你必然的，就算我們不講都好，市民都會司法覆核的，議員都會司法覆核的，因為那個還要呈交立法會審議的嘛，那個一地兩檢的安排。那你上到去，我就說議員怎麼可以通過一個法例是抵觸基本法的呢？這個是基本法對議員的要求來的，是特區是不可以通過一個法例是違反基本法的。那我很想問一下，今天說人大說是就是那些，如果法院判出來是不是要等法院判了出来政府才可以提交这个法案呢？第一步，如果你是尊重法治的话，而你明显见到这个司法覆核的危机在这里，所以我觉得第一步一定要喝住这个林郑月娥，是不可以在司法覆核未有结果之前提交这个条例草案。 现在就盛传说2018年的2月提交的，在农历新年之前， 那即是不会等司法覆核啦。 是啊， 是不是？ 是啊， 因为你司法覆核不会一个月里面完成 的。三步走原本定出来的目标呢，就是希望最迟在2018年的6、7、8月咧係完成，即係喺下一屆嘅立法會嘅放暑假之前去完成三步走嘅。 咁所以我就話，如果係咁，應該點做呢？咁樣我覺得議員亦都唔好再諗住可以坐喺立法會坐而論道。就算我覺得啊，范國威你有機會即係重新喺補選贏到都好啦。我覺得亦都諗清楚，真係呢、這個抗爭唔可以淨係靠立法會嘅。我覺得，即係 要結連個社會嘅， 要同個社會連結。而我覺得係而家係從議事規則修訂裏邊睇到係一個即係弱勢，弱勢共產黨就對呢啲咁嘅嘢咧，就佢最醒嘅。其實政治操作，佢就會強勢地去快刀斬亂麻。 係啊，所以當而家再繼續講無力感，又或者係即係好多嘢都冇用啦，咁樣不如就即係袖手旁觀啊咁樣。呢種無力感，我會相信未來只係會令到國歌法23條係以其他更加惡劣嘅形式咧，係一步扣一步，一環扣一環咁樣陸續有嚟。但係如果香港人肯反抗，香港人肯企出嚟，香港人肯發聲嘅話咧，是有機會會令到這種情況呢可以阻延它沒那麼惡劣，或者是會減慢一點。 不是，還有我覺得最重要是令到那些港姦他都要站在香港人這邊，他們要付出個沉重的政治代價的時候，他都不敢在一個這麼惡劣、這麼粗暴、這麼野蠻的一個這樣政權下面反過來站在對面嘛，是等於董建華年代一樣嘛。所以我就說一定是要將那個戰場，其实你很多这些这样的影响呢，很多时候现在就是那些大律师工会那些的 發言咧，嗰啲statement咧，其實係將佢要普及化、生活化。好多立法會議事規則修改咗之後嘅影響，將佢炒埋一碟，即係要將佢普及化，要有個論述喺地區裏邊咧，將同市民嘅生活咧連結起上嚟。 有人講話呢個喺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之後，呢個後修改議事規則嘅時代係咪冇嘢可以做呢？其實唔係嘅，甚至乎除咗公民社會每一個專業範疇、每一個橋頭堡都嘗試去守住嘅情況之下咧，係可以令到個情況咧係冇再惡劣。如果唔係今次大律師公會裏邊 有反對派出嚟選 嘅話咧，我相信咧可能大律師公會在昨晚啊，即係呢個好遲嘅時間發出嚟嗰份聲明，嗰個力度甚至乎個時間都未，即係都唔係以而家呢種咁樣嘅形式出現。 所以我就話你睇到一個作用喺度嘅，即係我哋孖叉咗大律師公會咁耐，終於有一班陳文敏啊，包括呢個 戴啟思， 戴啟思個女啱過身冇耐， 係啊，佢真係好難得。喺 零八年即係 喪女之痛嘅情況之下，仍然可以企出嚟，仲要領隊成隊人，仲有沈志文啊，一齊咧咁係去挑戰啊林定國而家呢個嘅建制派，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亦都造成一個好嘅結果係咩咧？就係令到呢班大律師，我成日都話大家唔好以為大台唔緊要，因為呢啲所謂嘅建制人物嚟嘅大律師公會都係，佢哋講出佢哋自己嘅真正睇法嗰陣時咧，自然係會令到社會裏邊好多人啊，係會突然間 click， 係大鑊喎，連佢哋都出聲喎， 係啊。 係咪同個別議員、政黨或者我哋講係唔同嘅？我覺得，所以好多人失望之餘，就係話，我覺得都仍然係希望呢啲所謂建制裏邊嘅，即係有自己睇法、有獨立思考嘅人咧，係要盡量爭取，好似當年廿三條一樣，係嘛？廣告界、電影界、銀行界。全部都表態嘅嗰陣時， 專制政權就係想令到你哋或者令到我哋香港人嚇碎片化，或者係活喺謊言之中，或者係麻醉咗我哋，連講真説話、連講真相、為民發聲、連正常嘅理據都唔再講，或者唔再把持嘅話咧，佢哋就係全面勝利。咁但係當我哋每一個橋頭堡都係去即係作為一種戰役。今日係呢個大律師公會嘅改選，昨天係呢個民主三百家喺特首選舉委員會，下一次係呢個民主五百家喺特首選舉委員會，喺地區公民社會，喺2019年嘅區議會選舉，每一次嘅民意發聲，如果我哋都能夠好好地去把握嘅話咧，先至會令到共產黨令到呢啲專權嘅打壓咧係冇咁惡劣啊，係冇咁肆無忌憚地。 時機一嚟嗰陣時咧，嗰個爆發出嚟嘅力量會好大，因為佢係一波又一波撳落去。到最後尾反彈嗰下咧，因為佢積咗咁耐啦嘛，可能係某一個 issue 咧，去 trigger 嗰啲人咧，去爆嗰陣時咧，就會好犀利。而家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嚟嘅，越惡劣、越粗暴、越野蠻、越無恥，而香港政府助紂為虐，唔係宣泄，然後反而去攻擊香港人。呢個由梁振英到而家都冇停過，將個責任攻擊香港人，包括林鄭月娥係更惡劣。我覺得 早前個民調就係講話1997年到而家，18至29歲嘅年輕人承認自己係中國人身份認同，比起香港人身份認同，即係個落差越嚟越大。願意承認中國人嚇，即係去到0.幾%，因為3%低到係咁樣，即係佢哋對大陸政府對香港管治大陸化點樣心痛惡絕嘅係即係側面地、客觀地、科學化地表達翻出嚟嘅係。所以共產黨你要講話香港人心未回歸是有原因，是因為呢種咁樣嘅管治方法係幾咁惡劣嚇，我哋就要即係將呢種嘅民意講翻出嚟啊嘛。係， 其實我覺得咧，即係呢個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你用一種咁野蠻嘅管治方式，而香港喺英治時代留低咗一啲核心嘅價值同埋一啲社會制度喺度，包括法治、包括人權、自由呢啲咁嘅嘢，民主半桶水嘅當然。但係呢樣嘢其實亦都係香港人嘅核心價值嚟。當佢哋用個制度裏邊去反擊嗰陣時，你就再進一步去摧毀個制度。呢個就係我foresee得到嘅。但係咪咁樣就係由得佢咧 ？good 聲吞咗佢，我覺得唔係。當然你話制度嘅傷害係會好大，我覺得一地兩檢將來係會導致到咧人大釋法嘅係會。 人大釋法， 然後咧推翻終審法院嘅判決，一係就終審法院跪低。判出嚟係符合人大嘅要求，但你睇到大律師公會講得咁詳細，冇可能司法覆核係唔贏嘅，我覺得係。咁如果贏咗啦，違憲啦，人大呢個決定，咁點咧？一定共產黨面子受相當大嘅損害咯。到時咪釋法咯， 釋法咪再刮你馬道立咯，係咪？馬道立就嚟退休啦，跟住咪揾一個識得撳到掣嘅人接呢個首席大法官咯。咁所以你睇到噶啦，其實呢樣嘢。不過你話就算我哋用一個 appeasement 嘅衰政政策去面對共產黨，係咪可以令到個形勢會好啲咧？我覺得唔會，只會更惡劣，只會更惡劣。因為嗰個佢決定咗嗰種嘅進擊嘅方法咧，係改變唔到嘅，我覺得。是啊，是改变不到，一定 crash 了，我觉得。即是我看不到有和缓的迹象。而林郑月娥也千方百计会令到共产党这些的极左和恶劣的手法呢，在香港呢他就 sidetrack 了去派钱啊其他民生的东西那里，就尽量尽快帮他落实这些东西。所以我成日再一次都是这样讲 ,2018 年即是出年所有立法会议员你想清楚第一个 issue, 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你哋同林鄭月娥嘅關係係點樣？ 要重新地 唔好把口講到話香港法治，好似陳淑莊咁樣講到香港法治點樣受損害。你諗清楚，你哋同林鄭月娥係咪仲可以大家喺度溝通？一或你一定要當佢梁振英咁樣打呢，這個事實上我講咗好耐。如果唔係嘅話咧，佢作惡嘅程度係成大 N 倍。係咪？因為佢一個戰鬥機械人，而佢個 chip 係共產黨擺落去嗰陣時候。咁你仲唔扑街？ 系佢有埋技巧，有埋技术，有埋某个程度嘅民意支持。 六八九就一个小老宝嚟嘅，摆咗个 chips 落去，佢行下自己会爆炸嘅。跟住小老宝隔篱嗰个呢个小白皮啊，嗰啲就系冯伟光啊嗰啲啦，系嘛？又系搞到一乱档嘅。所以最后屘佢行下成班友自己出烟噶嘛。但系呢个唔系啊嘛。咁所以我就话最后屘我哋即系希望新一年咧，今集都系2017年嘅。 最后一集 城寨的一个时事节目的最后一个来的，其实应该是。咁呢就亦都希望佛斯出年一个更艰难的局面的时候呢，不单止要 work hard, 还要 work smart, 懂得进退同埋懂得去把握这个时机。是啦，咁就。今集時間差不多了，仲有咩講啊？你 嚇唔好咁隨便放棄，我哋撐得幾耐得幾耐，呢個係我哋我諗時代俾我哋嘅責任同埋任務，我哋係唔願意見到香港。 其實我哋嗰、那個 以呢一種形式繼續沉淪落去。 我哋以前從政咁多年咧，我哋從來都冇問過個 end game 係點嘅，同而家啲年輕人好唔同嘅。即係我哋唔會 assume 咧，今日做完之後，聽日會有結果嘅。其實。咁多年我哋其實冇一次贏過，其實根本就算23條都冇贏過，其實。咁所以我就覺得大家可能要調整自己的期望，千祈唔好諗住就係話今日做完嘢，聽日就可以搞掂。其實嗰個係一個係 unending quest 嚟嘅，我覺得係，即係你唔會知道最終嗰個 end game 同你預計嘅係咪一模一樣，甚至出嚟。成功了你自己都不知道的。 我們要問自己，當我們在歷史裏面學習得到，如果專制政權不是千秋萬世的話，在一個這麼漫長的歷史過程裏面，我們扮演什麼角色呢？啊，即是有沒有對自己可以有一個交代呢？ 是的，我覺得就不是 問，這個是重要， 就不是問，你這樣做有什麼用？就算沒有用，我經常都說的元旦遊行是沒有用，其實我都不贊成，但是不是代表就是說，將那個的手指指向大家自己人。我覺得民陣亦都係同路人，每一個在對抗專制政權的組織裏面，大家企的位置不同，所以反而我覺得要問的是咩咧？就係、是、話你只係問自己啦。我覺得，你就算我話我唔想去遊行都，你自己可以做乜咧？咁樣， 不過我都照呼籲啊，因為我會參與元旦遊行，呢個係重要嘅。咁就大家如果企得 終點站就係呢個公民廣場啊嘛。 正總而家仲盛傳有可能會有人選擇留守添，會唔會係另一波嘅一個 佔領運動開始 衝突咧？咁樣呢個未為可知。但我覺得。即係出嚟係對呢個而家一地兩檢咁粗暴處理嘅一個嘅不滿或者抗議，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我亦都呼籲民陣咧，不如將元旦遊行咧清清楚楚講到明咧，係抗議或者係反對共產黨撕毀基本法，我覺得係最清楚的。 佢而家有七個訴求啊，其實 唔好搞咁多啦。上一次我已經話不如 好鬼多訴求， 卡特呢個原國 反對閹割議會，反23條惡法，反政治打壓，反割地兩檢，反粗暴規劃，反財團壟斷，反社會不公。 唉，又係 七反 嘅， 即係聖誕樹嚟嘅。其實可能美國人聖誕節啦。 咁我諗就係民陣搞運動都係咁噶啦。其實，但我都係嗰句，其實係咪應該 focus on 集中焦點就係、是？人大咁样践踏基本法个后果，要将香港人嘅愤怒表达出嚟，系咪呢个？我觉得系最迫切嘅，其实。 真係嘅。其他嗰啲嘢永遠都有嘅，反 社會不公或者係財團 乜都係有嘅，幾時都有嘅。但你話講時間性嚟講咧，我都係嗰句，即係希望民陣嘅朋友多啲把握嗰個民意嘅動向。 嗯， 唔好淨係話你自己嘅團體想擺乜嘢上去，而大家作出一個判斷。我相信唔同團體亦都要作出一個嘅，即係大家要妥協啊，去選擇一個最大嘅公因數出嚟，話俾政府聽，其實而家我哋係對於呢一個一地兩檢係一個嘅好激烈嘅反對。咁所以我覺得亦都希望一月一號嘅元旦遊行係可以即係集中係呢樣，舉牌又好，乜都好，口號又好，即係唔好散收收咁咯，又係。因為如果唔係次次咁樣，又 N 咁多個聖誕樹 咁樣係 嚇，係啦，咁啊散水啦，跟住就， 嗯， 係啦，咁啊今集時間差唔多啦，記住啦，一月一號，如果大家有時間嘅話咧，即係都希望大家可以盡一分力。 好， 好，拜拜。 好，拜拜。